OK， 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段时间，借着这本书，让我们有机会能够思想这所谓见到基督面向的这个教义。这不外乎就是我们未来的福分，但是你的儿女在地上却甚少思想这福分，我们不在地上思想这个福分，我们就不应该奢望有一天在天上会眼见这福分。就求你帮助我们，经过今天晚上的讨论，让我们越加明白我们所领受的恩典是何其的大，往往是大过我们自己所了解的，而不知道如何使用享受这个恩典。求你帮助我们今天的讨论能够改善这个状况。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基督的 The Face of Christ， 基督的我忘记他们这本书他把它编辑翻译的标题是什么，基督的容面。因为原来的那个英文就是 Face of Christ， 基督的脸面。我把约翰欧文在他讲 Christologia， 就是基督论和思念思想基督荣耀的那本书其中的一段把它截取出来。那本书里面前后一共大概有，我记得没错，大概有400页左右。我觉得每一页都有很多，你都可以把它截出来说，哇，这真的很棒。这只是其中一个，它在教材的上面，你们有吗？有放在教材上？有 OK。 所以有英文和中文是我翻译出来的。他在这边说基督在我们的眼中是否如此荣耀，这当然是他已经花了300多页在讲论基督的荣耀。我们可否在他身上透过他看到天父，若不是借着我，没有人可以到父那里去，有了我就有了父。我们是否可在他身上或透过他看到天父？我们是否每天都认真思想上帝在基督身上所展现的彰显的智慧、爱、恩典、善良、圣洁和公义？你注意他的用词，这不是直接就是说很抽象很笼统的上帝的智慧、爱、恩典、良善、圣洁、公义。他说上帝在基督身上所展示的。我们是否充分明白在天上直接观看这个荣耀将是我们永远的福分？有的时候我们会讲我们将来要在天上得到奖赏，得到基业，我们的财宝是在天上，但是什么财宝，什么福分，就是这个要直接观看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我们在地上非常残缺的或不完美的观看这荣耀，是否叫我们越加渴望有一天将在天上更完美的得见同样的基督的荣耀？ OK， 好，我先问25章，其实这一章是尤其在新福，我们已经时常会讨论这个议题，就是荣福之观。我不知道大家，我先问一下大家读这一章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想法？好，308页。Jones 他说，今天的基督徒往往不明白我们何等有幸继承如此丰盛的神学产业。他的意思是说，我们往往不明白，第一，大部分的教会没有教导荣福之观；第二，如果有提到荣福之观，可能会想到那是天主教才讲的。OK， 第三，就算讲到荣福之观，可能也不认知这个教义。我们今尤其是改革中有清教徒传统的教会所领受的资产是多么的丰富，特别是关乎在17世纪约翰欧文和其他少数几位清教徒他们所归纳出来的这个荣福之观的教义。 OK， 言下之意就是，其实荣福之观这个概念，或者有一天我们将要看见上帝荣耀这个概念， 在圣经里面都有讲到的。 OK， 这个是摩西从一开始在西乃山上就所渴望的。他在西乃山上，上帝容许他好似一瞥他的荣耀，是他前面经过只看到他背后的。但是约翰欧文在马克琼斯在这边讲到说，约翰欧文在十七世纪的时候，他其实是 reform 改革了这个教会历史上面一直对这个很重要的教义的一些思想。如果你去读约翰欧文的那本书，你会知道这个思想不是他在发明一些新的哲学推理或者概念，他是按照圣经的启示，然后归纳出来有一些之前的先贤们都其实我觉得没有注意到的，甚至之后在约翰欧文之后的一些神学家，例如爱德华兹，都忽略的一些很重要关于荣父之观的教义。 OK， 我们的问题就是，我们要有一天我们要见他， right？ 其实从很多的经文都知道，有一天我们要见耶稣。我们现在是什么？凭着信心，我们是不见他而信他的人，是因此有福的人。但是其实一直指向有一天我们要见他。彼得说，你们虽然现在不见他，却是爱他。那其实就已经指向有一天那个爱最后剩下来的只有爱，信望爱，最后在天上剩下的不再需要信，也不再需要盼望，但是却是有爱。有一天你们要看到他。但是我们要如何看见耶稣基督？在十七世纪前，先贤们神学家提到荣福之观，大部分都跟 contemplation 这个概念有关系。 contemplation 在中文翻译出来大概是默想或思想。这个实际的内容是怎么样，不管是怎么样，你这个字大概就让你知道，看见上帝荣耀首要的是关乎什么。如果说我是 contemplation 或者思想，专心的注意在一件事情上， it's an intellectual activity， 是一个悟性上面或理智上面的行动， right？ 这个思想当然就是借着经文之中上帝对我们的自我启示来思想他的荣耀。 OK， 不是好像我要去找到某一种到山上然后看到某些异象或者什么，大部分的不是讲这种。那有些当然有一些 mystics， 他们是追求那种好像我要能够领受到，或者说我身体能够感受到，甚至我眼睛可以看到的某种经验。神学家大部分不是讲某种经验，是 contemplation。 OK， 所以是主要是关乎悟性或者理智上面的行动。阿奎那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 Aquinas， 我们在地上就可以 contemplate， 但是在天上会更直接的 contemplate。 OK， 而这个 contemplation 仍然是不管在地上还是在天上，主要仍然是一个悟性的 activity， 悟性的行动。而我们在天上将看到的是什么？阿奎那他是一个 很重要的，因为 他的神学基本上就是天主教在16世纪的时候就直接制定说阿奎那神学就是天主教的神学。所以如果你是天主教徒，你就必须是 Thomistic， 你就必须是认同阿奎那的神学。当然你怎么认同阿奎那神学又是另外一回事，不论如何阿奎那的神学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以他为例的话，他会说我们在天上所看到的那个 contemplation， 那个见到耶稣，那个思念耶稣，不是思念神上帝，这么说好了，我们是直接可以 contemplate 他的 essence， 上帝的本质。上帝是个灵，对不对？我们无法看见他，我们无法用肉眼看见他，所以我们怎么样看到他呢？就是借着这个悟性的 contemplation。 而在天上的时候，这 contemplation 又会进一层，是直接 contemplate 上帝的，直接默想，直接思念，直接得见，好了，这么说，上帝的本质。OK， 之后我们先跳开约翰欧文，之后爱德华兹，他也有写，几篇讲到关于荣福直观的。我去年写的报告就特别比较爱德华兹的荣福直观和约翰欧文的荣福直观。爱德华兹的荣福直观基本上也是延续了，12世纪的阿奎那，虽然他是18世纪的，他中间有个17世纪的，他也读约翰欧文，可是他的荣福直观和约翰欧文的荣福直观其实是非常不一样。有些学者会认为说爱德华兹是更进步的，欧文的荣福直观，但是我认为那其实不是进步，反而是退到阿奎那荣福直观的理念。基本上我简单的讲就是，爱德华兹仍然认为我们将来的荣福直观是不是 ocular， 不是跟肉眼的见，就是眼睛的看见是没有关系的。他说只要是有眼睛看见，那必然不是真正可以看见上帝的。如果我们要看见上帝，仍然是以一个心智或悟性的行动 contemplate essence of God， OK， 三位一体上帝的本质。然后他直接说基督的人性是排除在这个荣福直观的内容之外，你听懂了吗？他会说是的，我们看到的是三位一体上帝的本质，但是他说这个本质他排除了三位一那个耶稣的人性。所以其实这个 是有一点问题的，我个人认为这是有点聂斯多里主义的荣福直观。但是不管如何，我们今天只是要注意的，爱德华兹他认为荣福直观仍然是，他说是排除眼见，他说眼见用肉眼看的那个不可能是直接看见上帝。 OK， 所以如果我们要看见上帝，而我们也会看见上帝，那一定是关乎用心智或者悟性或者属灵的理性再去领悟上帝的本质。 OK， 所以在这个背景之下，欧文是一个非常非常跟他们不一样的。欧文和他的一些同伴，欧文会说 No， 将来的荣福之观就是荣福直视觉 Ocular vision 直，但是这个 vision 是不是只是就是肉体的或者是 physical vision， 不全然是。这个 vision 是用肉眼看到的，但是也是 spiritual， 一定是有属灵的成分在里面，不会分开的，不是两元化的。我们看到的是用我们肉眼看到的，但是这个 vision is a spiritual ocular vision。 怎么会是如此？我觉得这是非常符合圣经的，等一下我们 会再讨论。所以重点是我们是用肉眼，将来有一天我们要用肉眼，现在我们是凭着信心，将来有一天我们要用肉眼直接看到上帝的荣耀。而且另外一个重点，约翰欧文讲为什么是用肉眼看到上帝的荣耀，他说如果是如此的话，我们看到上帝的荣耀必然是在耶稣基督的面上看到上帝的荣耀，也就是必然是在我们复活的主他复活的面上看见上帝的荣耀。或者这么说好了，我们必然是借着我们复活主耶稣那复活的身体看见上帝的荣耀。你可以看得出来，在以约翰欧文来讲，这个 vision 是一个非常 physical， 一个非常肉体的 vision。 我们用肉眼看见基督的肉体，是在基督的脸上看见上帝的荣耀。 OK， 关于这点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或想法？这些经文其实我觉得大家应该都非常熟悉。哥罗西书1章15节，它是那不可见上帝形象的真体。约翰一书3章2节，有一天我们叫，现在我们如何还不知道，但是有一天我们叫与他面对面了，就要变得跟他一样。 OK， 最重要我们最常用的是哥林多后书3章18节和4章16节， 等一下我们会提到这个。OK， 关于第一段，约翰·欧文为什么他那么的革命性的颠覆或者说革新了我们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教义。其实这个教义之所以重要，我们不是在讲一个很抽象的概念，这个教义之所以重要是它直接关，我们等一下会讲到，直接关乎我们如何活在地上。因为我们如何活在地上，基督徒如何活在地上，我们为什么能够和别人不一样，吃吃喝喝吧，因为明天就死了。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有在天上的奖赏，荣福之官其实就在讲这天上奖赏到底是什么，非常非常具体的讨论。 我有点听不懂，所以阿奎那和爱德华他们是觉得没有办法在耶稣的脸上看见上帝， 不是在耶稣复活的耶稣的脸上看见。他说如果我们看的话是直接，也不是透过我们的肉眼看见，是透过我们的心智直接有份于上帝的本质。Essence of God， 对， 很抽象， 对，就是很抽象。但是就是说荣福之官，如果是荣福之官的话，是就是我们在地上也许没有办法荣福之官，但是哇，阿奎那会说在地上仍然会有些人可能会， 我不是很清楚，但是据我所了解，就是在他的神学里面，他仍然容许在某些程度在地上也有可能会有荣福之官，可能很少数人会有这个福分。 OK，但是主要的在天上的那个荣福之官不是透过我们复活的眼睛，仍然是我们的心智，属它当然也是属灵的心智，直接有份于，不是 focus 在复活的主或者坐在宝座上的羔羊，我曾经死了现在又活了就永远不死的那一位，是甚至你可以说是白爱德华兹的用词，甚至会我们是略过那一位，然后直接有份于三位一体的神的本质 The essence of God。 OK， 如果你真的你听得出来，如果你知道技术上三一论和基督论上面有一些，他这个想法会有一些技术上面的问题。第一个，他有一点把基督的人性和基督的神性分开了。 Anyway， OK， 那个我们就那个不是在我们讨论的范围之内，但是这样可以理解吗？最大的差别就是我们用什么看，然后看见的是什么。 OK， The subject and the object of the vision， Subject 那个我们，可是我们用什么看，我看的主体是约翰文会说啊，复活的眼睛，它是一个 ocular， 是一个肉，或者说就是你那个眼珠的 vision， 眼珠的看见的视觉。 OK， 但是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差别。第二个差别是看的那个对象到底是什么。阿奎那或者中世纪延伸下来的神学家或者爱德华就会说，我们看见那个对象或者内容就是上帝的本质。约翰会说 No， 不是上帝的本质。约翰等一下我们会讲到，我们根本就我们还是无分于没有办法直接看到上帝的本质。他会说是上帝的荣耀反映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面上。 OK， 好，OK， 关于第一段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OK， 两种看见基督的方式，而且这两种方式是一定连在一起。哪两种方式？凭着眼见 ，right？ 我们如今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这是关乎我们通常只读，这是关乎他后面还有一节说，我们曾经按照外貌，中文翻译外貌，可是那个字其实就是 sarks。 我们曾经按照肉体认识基督，但是如今不再这样认识他了，这是关乎现在。但是如果你在读他其他地方，保罗在其他地方所讲，但有一天我们现在好像看着镜子看着模模糊糊的，但是有一天就要看清楚，因为就要与他面对面。 OK， OK， 但是我们在地上现在行事为人只有凭着信心，但是曾经有一度 有人是凭着眼见信耶稣的，谁？就是当他还在地的时候，还没有升天之前，当他的肉身还与门徒们同在的时候，所以他对多马说，来，你来摸我的，多马就需要顺服他主的命令，摸他主的肋旁，把手探入他的伤痕，这样子他才能信。不是说多马小信或者他怀疑，而是这个就是那个时候主给门徒们相信的方式或模式，你不见你就不信。所以当我好像在那个三峡讲到，有一次是讲那个约翰福音十一章，其中有一段他要去拉撒路的坟前的时候，他对马大说，你来看。马大不能说，哦，马大才对他说，我相信你讲的。马大不能说 no, 主，你去做你好，我不用看。 no, 马大需要跟着他去看，看到拉撒路从坟墓中走出来，这样子他就才能信。因为那个时候他道成肉身的时候，就是你们就算是不信我，你们也要信我的工作。那个时候在救赎历史当中，当上帝儿子道成肉身实际来到地上的时候，人相信的模式就是要看见他就信，你们见了就信了，是有福的。 OK, 但是他升天之后，我们就不再凭着肉眼看他。 Right, 老约翰说，我们现在与你们交通，我们是曾经看过他的荣耀的人，我们也摸过他的，但是现在我们与你们交通是什么？是在圣灵里面，是透过我们的见证，现在与你们交通。 OK, 彼得说，你们虽不看见他，却是爱他，心中有说不出的大喜乐。我们看过他，所以我们将我们看到的，我们从一开始就与他同在。为什么？所以今天我们可以告诉你们这些事情，叫你们可以信。所以约翰说，我看过这么多的事情，这些东西记录在世界也容不下，但是他需要看见，他才能够记下这些事情，他才能够信，叫他们之后的人可以不再凭着眼见，而是凭着信心。这当然就是，如果你要说凭着信心，这一定是关乎圣灵的工作，基督的灵的工作。也就是说，当他还与我们同在的时候，能够用肉眼看见他的，就是能够肉眼看见他的那些人。因此我去对你们是有益处，你们总是要抓住我，你们总是希望能够看到我就在你们旁边，但是我去对你们有益处，因为我去，当我拆下所应许的圣灵的时候，能够凭着信心看见我的人远比现在能够用肉眼看见我的人还要多。 OK, 所以现在是圣灵的时代，基督的灵的时代，基督仍然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末了。但是他是怎么样与我们同在？不是用肉身来，我们不再是按照肉体或者外貌中文翻译认识他，我们是凭着信心依靠圣灵，按照使徒们传下来的他自己的话语认识他。 OK, 所以因此我们可以说末世就是耶稣升天之后和耶稣再来的这段时间，就是末世。这段时间也可以说是圣灵的时代。 OK, The age of the Holy Spirit. OK, 所以我们如果是现在是凭着信心认识耶稣，或凭着信心看见耶稣，这就必然是依靠圣灵。哥林多前书二章十四节说，凭属于血气的人不能够认识神圣灵的事。对，只有属灵的人才能够看透，你需要圣灵才能够认识基督。最重要的这一节 right, 哥林多后书三章十七十八节，他说主就是那灵，主耶稣就是那灵。这他是保罗是不是三一论有点问题？不是，他是讲主的灵在哪里，在哪里就得以自由。 然后接下来我们众人既敞着脸，这当然是跟西乃山那段经文有关系，因为他之前也讲到那个摩西的，他说我们现在众人既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似从镜子里反照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这节经文非常的重要，因为这关乎人如何改变。你去上辅导课，我怀疑人要如何改变，我怀疑他们会讲这段经文。但是人如何改变，圣经直接告诉我你要怎么改变，你人生要如何改变，你要如何越来越像主，你必须要看见他的荣耀，或者仰望他的荣耀，或者希伯来书作者说你们要思念那位耶稣，或者你们要仰望耶稣，那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为什么我们要仰望耶稣？这时常大家都会讲，这有非常实用或者实际作用的功效，因为这是约翰·欧文讲的一个非常重要原则，圣徒成圣的原则和手段 means 就是仰望基督的荣耀，没有其他的方式，其他的方式都是刻苦己心，靠着自己在那里。你必须要仰望基督，你就才荣上加荣，变得像他一样，变得有他的样式。 OK， 所以我们会问说，那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我们现在是敞着脸看见主的荣光，他现在 不与我们同在，我们怎么敞着脸？我们在哪里看到他的荣光，好叫我们有他的样式，好叫我们荣上加荣？这是从主的灵所变成的，或者说主的灵所改变的。我们从哪里？你再过几节，哥林多后书四章第六节，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上帝，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上帝。如果你光看这个，这个是在讲什么？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是什么？圣经一开始吩咐说有光就有光，保罗在这里讲说那创造的上帝，现在他在讲什么？新的创造在救赎里面已经将那个光照在我们的心里面，使我们知道上帝荣耀的光显在哪里？耶稣基督的脸上。然后你再往前看两节，在哪里？在哪里？这个光在哪里？我们在哪里看到主？ Yes， 此等不信的人被这世界的神的眼弄瞎了。你注意，这跟你怎么看有关系， right？没有办法看见，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基督荣耀福音的光，我们必然是在福音，也就是基督的话语，关于基督他自己的见证，在这里面看到上帝的荣耀反映在我们主的面上。现在凭着信心，将来有一天要凭着眼见。所以圣徒将得见基督的真相。我们可以说仰望就是改变，对基督徒来说，你不仰望你就不改变。这就是为什么，这就是为什么你必须要读圣经。你不读福音，你没有福音，你一天到晚讲我们要荣耀，我们要看见上 No， 你看你从哪里看到？在地上你是凭着信心从他自己的话语之中，从福音之中看到我们主耶稣荣耀的光。这就是为什么你需要读圣经，你需要祷告，你需要听到讲到的，就是 你可以一天到晚叫人家做这个做那个做这个做那个，这个不该做，那个不行做，这个你要，好像很多的教导似乎以为成圣就是叫人该做什么或不做什么，圣徒成圣，yeah, 你应该讲，可是如果你不讲，你不将他们的目光导向耶稣基督的荣耀，在圣经里面所展现我们主他自己的荣耀，你叫人家做什么不做什么，那个都一点效用都没有，那个就是道德说教。基督教的教导和其他地方教你怎么做人的教导不一样，就是在这，你总是你的说教、你的教导、你的讲道，总是首要将圣徒的目光、将他们的心思意念指向，不是你自己，不是你自己的例子，不是你的丰功伟业，不是你要教他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是主耶稣他做了什么，他的荣耀、他的位格和他的工作。其实为什么在心服，我最在乎的就是心服，就是这样子。如果不是这样，这根本就不是基督的教会。我们不是说我们做得很好，但是如果我们知道这个是我们最终的目的，那我们就会去做，试着会去做，会有很多软弱，会有很多不足，但是我们就会去做。圣徒也唯一就此得到改变，得到造就，就越来荣上加荣，越加有他们主的样式。不断的，你到最后的问题就是你信不信这一套，还是你就说我们一天到晚可以说荣耀荣耀荣耀，可是你的讲道、你的教导、你的团契里面都没有这些东西，可是你做了很多其他的东西，也可以教会也可以做得很大，但是最终你是不是帮助圣徒他们真正的改变，帮助圣徒他们真正的走向天堂？约翰欧文说，如果你不在地上渴望仰望基督的荣耀，你绝对不要奢想有一天你会在天上眼见他的荣耀。Okay. 所以他的仰望基督的荣耀，我们在地上凭着信心依靠圣灵，按照他的话语仰望基督的荣耀，不是选项，这是你走向天堂的道路，你成圣的道路，所以有其必要性，有其实用性。Okay. 这关乎你未来的结局。So, 你未来为什么要上天堂？你为什么渴望上天堂？我们在这里讲上天堂，我们是说新天新地 ，right？ 不是说我们没有读过启示录21章、22章，我们知道在那里的言语是新天新地或新耶路撒冷要从天上降下来，这一切都要更新。我们没有那么粗糙，不像有些基督徒在那边批评说，有些人会说啊，基督徒一天到晚就是想要上天堂，信耶稣不是要上天堂，我们是要更新。Anyway, no, 基督徒，你信耶稣就是要上天堂，你不上天堂要干嘛？这就是主为我们求的。上天堂的意思 ，Rutherford 在309、310页那边所讲，就是天堂的定义就是什么？什么是天堂？天堂在哪？我们的主在哪里？天堂就在哪里。OK。因为这正是我们的主为我们求的，他为我们求要上天堂。如果天堂的定义就是我们主在哪里，天堂就在哪里，他为我们求什么？父啊，我在哪里，你所赐给我的人叫他们同我在那里。为什么要同我在那里？要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就是这样子，我们人最终的目的就是要看见父赐给他儿子的荣耀，荣福之观。OK, 所以保罗重复的在，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如果你们真的是属于他的人，你们与他一同，你们的心思意念要思念上面的事。为什么？哥罗西书3章1-2节。为什么？为什么要思念？因为在那里，我们的主在那里，不是上面好像啊，富丽堂皇很棒。那、no, 因为我们的主在哪里，所以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你们要思念你们的主。 So 那个强盗第一个上天堂的新约圣徒吗？那个强盗，耶稣对他讲的是什么？今日你要到乐园去了。 No no no， 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面。所以保罗说，我宁愿与主同在，因为那是好的无比的。好的无比就是没有比那个更好的。OK， 这边大家有没有这一段？大家有什么问题？在地上，我们凭着信心，仰望基督的荣耀。因为我们是在新福，所以我不太会担心说，当我讲这个仰望基督荣耀，你们会觉得很抽象，什么荣耀？仰望基督荣耀就是。在这里面，我们如何思念我们的主耶稣？我们的讲道，你们在团契里面的分享，你们在所做的，不管是就是透过上帝他自己的话语，在其中看见他儿子的荣耀，他做了什么？他到底是谁？他在地上，他在十字架上，如今他在天上，他到底为我们成就了什么事？而他又是谁？上帝的儿子道成肉身，旧约中就一直讲这一位，新约里面他来了，就是这样子。就是什么以基啊？ 所以我在天上看到他的时候，我的基督论就通了，不用再学那么多基督论。 Oh yeah， 在天上的那个。哦，你如果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言语，你在天上的知识是得荣耀的、强壮的、不会朽坏的，没有软弱的。So it's like 那是完全一个不一样的 different water， 不一样的一种 existence， 一种存活的方式，要这么说好了。但是并不是完全不知道那个道理是什么，因为我们现在有什么圣灵做我们。的那个 seal 的凭据，所以我们活在地上已经在预尝那将来的，只是模模糊糊的要怎么样。但是如果你已经预尝，你必然你不可能，如果你真的有尝到，你没有尝主的美味，如果你真的尝到那，你不可能不向往，因为你知道这只是其中的一点点，但是将来你就要看见它了。上天堂， 上天堂，他就说，可是圣经句子跟我们说他要下来，那我们就一直想要上去，可是他就告诉我们说他要下来， 那又怎么样？保罗也说你们要想上面的事啊，因为他在那里，他要下来又怎？所以我刚刚讲说，有我觉得这种的批评或者讲出来，好像说，哎，你看我提出一个，好像自己，他很粗糙，因为我们讲说要上天堂，除非你。我们没有读启示录，除非我们没有读圣经，好像大家都是很跟他一样，就是哎，我好像看见一个是主有一天要来，要驾着云和他的天使一起降下来。OK， 好，是我们说上天堂，我刚刚讲其实就是也是合乎圣经的上天堂，就是等待新天新地，有一天我们要与我们的主同在，不管他在哪里，他在地狱，如果他在那里，我们就下地狱，那个就是天堂，你懂我的意思吗？就是这样子。 OK。大部分如果你在，也许我花太多时间在 FB 上面，你在那边看到的那种基督徒不是要上天堂，而是要在地上建立上帝的王国，也就是他们会这样讲，对不对？会这样。所以你不要一天到晚在想什么天使，我们是要在地上努力的。这大部分 Well, 如果他的他有读过一点，这大部分可能，譬如说新观的人会这么说 ，Tom Wright 会这么讲。Tom Wright 他直接讲，因为 Tom Wright 他每次用词，他有些东西真的我，他写很多东西，然后你要花很多时间去读，但是他有一些东西的确是写的是很不错的，他也很会写。可他很讨厌的一个东西就是，他时常讲树立一个稻草人的。你知道稻草人树立一个稻草人，然后他打那个稻草人，他就说你们基督徒都想一天到晚要上天堂，所以他就树立这个稻草人，好像我们说上天堂就是那种上天堂弹竖琴，然后跟那个天使一起飞过来飞过去都是云。对 No， 然后他说 No 是天堂要降到地上，然后我们在地上现在要做的就是要做天国的工作，在地上神神都有其 真理，但是最终 No， 那不是最终上天堂，是主在哪里我们要看见他的荣耀。上帝的国度在地上的扩展，那是上帝的工作借着我们透过，但是那最主要并不是我们在地上工作要带来新天新地，新天新地仍然是上帝他自己决定什么时候。我们的确应该做我们该做的，但是我们不是在我们的工作现在在地上不是要建造新天新地，也不是要带来新天新地，你懂我的意思吗？大部分你看到这一类，他大部分的意思就是说 No 我们现在要努力做我们的，好像我们可以在地上开始建造那个新天新地或上帝的国度。 Yeah, anyway, 也就是说你可以看得出来，你要用另外一个词，末世论好了。这样子的人的末世论和我们的末世论是非常不一样的。也就是说，那样子的末世论是在某些程度，你可以说用另外一个字说过度发达的末世论，就是认为现在我们就可以做唯有主那天再来他才能成就的事。我们现在就开始要造就新天新地在地上。要把上帝国度，他会说，大部分这个跟社会福音也有一些关系。我们要在地上建立公义，在地上建立上帝的国度。香港的最近的基督徒会时常用这个，有关系，因为香港最近所经历的，会让他们说，我们现在就要，我们主啊。愿你快快再来，然后他们把这个愿你快快再来，我不知道他们也许没有思想这么深，可是有这一类的倾向，说我们不是要上天堂，我们就是要在地上开始建立上帝的国度。Yeah. 因为之前没有听到，就是说，哦，耶稣在哪里，哪里就是天堂。然后我也听到一个很有名的牧师，因为他可能用启示录21章这里，他就很圣城，就不要发现圣城耶路撒冷由神那里，然后从天而降，所以他们在教会当中也是就是这样教导，就是以后的新天新地是在地上。 Yeah, 我们也可以这么说，我也相信以后并不是这一切，彼得的用词是这一切都要像火一样消灭，但是我不认为那一段是讲说，就是说字义上面这些都要烧掉，而是这一切有全然的更新。 OK。Yeah, 但是我还是要说，我们仍然有权利，而且是符合圣经，要上天堂 ，Go to heaven。我觉得用这个用词是一点意思。你只要知道，你并不是那一天你要脱离这个你现在在的地方，而是你要到天堂，你要到乐园，你要与你的主同在。好，关于这部分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我上厕所可以吗？